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108章，亲吻。 袁子峰在此期间又和赵熙做完了一道很难很难很难很难的高数题。答案解出来的瞬间，赵熙松了口气。 这张卷子总算是攻克了，多亏有你，不然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做。 啊，那也挂了吧。 那什么，你现在跟你男朋友待在一起啊？ 袁子峰之前没怎么关注过赵熙这人的性格，跟他待在一起的时候也从来没多想过，可是此刻突然就咂摸出点别的意思来了。赵熙知道我跟李琴书在一起还打扰我，不怪袁子峰自恋啊，谁让他从小到大一直都是人群中最亮眼的那个呢？从小到大暗恋他的人也不仅其数啊。袁子峰的脑子里飞快地闪过无数个念头，嘴里的话却很淡定。有事？ 没有，顺口问一句嘛。 哦，那挂了啊。 我 赵熙那边甚至还没来得及说一句完整的话，袁子峰就一下挂断了电话。他刚把手机掐了，李琴书就开了房门进来。 做完题了？ 做完了。袁子峰脸上冷漠的表情陡然一转，立刻扯了扯嘴角问道，你这是下去点菜还是下去害羞啊？半个小时了都。 你 袁子峰也就随便逗逗他，没打算逼他怎么着，说到这里也就差不多了，挑眉笑了笑道，我看你烧也退得差不多了，人也挺精神了，那个要不出去转转。 嗯，不了。 李琴书现在是避免一切可以和袁子峰接触的机会，打算自己好好的想一想。 我差不多快好了，你先回你房间吧。 好了就感人呢。你 还打算在我这待一辈子啊？ 不可以啊。袁子峰站起身来，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，淡淡道，本来有这打算，至于你乐不乐意，那就是另一方面的事儿。李琴书仰着头，头一次这么认真地看着他。袁子峰今儿个早上是急匆匆赶过来的，又过了一整天，胡茬子已经有些明显了。他虽然脸上的笑容不明显，但眼底却带着笑意，看上去居然让李琴书觉得连日来的疲倦都消减了不少。李琴书突然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屋子里的气氛变得暧昧而又旖旎起来，窗外的天差不多已经黑了，霓虹灯竞相亮起来，有重叠的光影透过落地窗在地上洒下一片斑驳的影子，随着渐起的风而缓慢地摇曳着。屋子里没开灯，只依稀有外面的光落在地面上。袁子峰垂着眼看着眼前这个男人，他的皮肤白皙而透明，因为低烧脸上带着一层薄粉，略显干涩的嘴唇不知道为什么此刻极其吸引人的注意力。袁子峰不由得咽了口唾沫。李琴书张嘴想说些什么的瞬间，袁子峰突然就吻了下去。李琴书来不及闪躲，被他正好啃在了下嘴唇上。他整个人突然一僵，背脊挺直，竟然动弹不得了。袁子峰一只手固住他的脖子，牙齿咬住他的下嘴唇，彼此之间的呼吸清晰可闻，就连对方身上的味道都缠绕在鼻翼之间，极其的明显。 咚咚咚，接连三声敲门声瞬间惊醒了李新树，他猛地往前推了一把，脸一瞬间红了个透。袁子峰被他推得坐在床上，门外的人开口喊道： 李主编，有个文件等你签字。 李千书飞快用手摸了一把自己的脸，看也不敢看袁子峰一眼，径直去开门了。袁子峰坐在原地没动弹，李千书签字的时候恨不得把时间拉长，再拉长一些，奈何不过是签个字儿的功夫，还不够袁子峰喝口水呢。来签字的人很快地说道： 谢谢李主编，那我先走了。 不客气。 门被合拢了，李琴说在门口靠了会儿都没过来。袁子峰脸皮倒挺厚，站起身道： 那我先回我房间了。 李琴叔深吸了口气，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说道： 好，去吧。 虽然当天晚上两个人之间什么也没发生，甚至连多余的话都没多说一句，可还是有了那么一点点这个质的变化。至少第二天早上，袁子峰去找李琴叔，发现这个人已经去忙自己的事儿了，俩人一面都没见着。袁子峰给对方打电话，对方甚至都没接。他是第二天晚上的飞机，第三天得回去陪陪袁老爷子。没办法，直到上飞机之前，袁子峰都没能见到李琴叔一面。好好的一次机会啊，就这么被浪费了，袁子峰心里那个恨啊。回到学校的时间就过得很快了，袁子峰学校的事情还挺多的，每天课安排得很满。等到他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居然已经有一周的时间没和李琴叔有任何的联系了。难得周末，袁子峰回了趟家，袁老爷子这段时间一直问他那姑娘到底是谁，问得他已经有些烦不胜烦了。再加上没和李琴叔联系，袁子峰心里这烦躁几乎达到峰值了。给李琴叔打电话过去，对方依旧是没接。袁子峰想着，估计那天的事儿把李琴叔给刺激到了。他在家里待了没一会儿，赵熙的电话就拨过来了，又是问他数学题。我去，如果不是袁子峰对数学还挺感兴趣的，俩人一起做能节省很多时间，他早不想搭理对方了，毕竟他也不是什么有耐心的人呢。袁子峰这边饱受折磨，李琴说那边也没好到哪儿去。他白天的时候得忙签售会的事儿，晚上又得琢磨着和袁子峰的关系，我去，整个人几乎快崩溃了。在这种紧张的时刻，李琴说也完全没有和袁子峰再联系。他需要一些时间认真仔细地思考清楚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做。而一个星期之后，他也想得差不多了，所以袁子峰数学题做到一半，李琴说的电话就拨过来了。袁子峰把视频里面的语音给关了，接通电话。宝贝儿，怎么，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